Hell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 好，在等同学的时候，我们先聊聊天好了。这不好意思啊，一下子就放了一个这么长的暑假。我这一年呢，真的是很奇怪的，好像那少年拍的奇异旅程啊，真发生很多事情。前一阵封城嘛，4月5月，就是简直是莫名其妙，啊，乱成一团，这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奇怪的经验过。那个惊魂未定啊，那终于搬了家。6月1号开封啊，我是6月30号搬的家。原来的那个住的地方啊，真的是其实是高档小区，但是它有30几层楼。你知道上海有个问题，他一个人一个阳，一个人出一个阳，整栋楼封啊，这个长期下去不是办法，所以我就搬到了另外一个社区。那么比较他那个房子就是小高层啊，只有12、13层楼。哎，那个就变成只有1/3的高度啊，马上中奖率变成只有1/3，所以我很高兴，变得比较安心。可是这搬家呢就很麻烦哦，因为所有东西都没有从头来过。那封城呢，那封了2个月，一堆人要搬家，然后那家具店啊，全部都是那个订单是爆棚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家具等不到，我6月30号。真的是阿弥陀佛，顺利搬家。因为前2天忽然怎么对面小区又开始有羊，我都吓死了。然后这搬家呢也很麻烦，因为我的房客还住在里面，他不走我也搬不进去。他也不是不想走，他也走不了。但是中间太多的变数，变得非常真的是神经紧绷啊。那到进去之后呢，为什么又继续不能上课呢？就是我的家具也没来，你知道我的那个还好啊，订的那个床啊，那个 mattress 是来了，然后我呢，我们就在地上，mattress 在地上大概睡了3个多礼拜吧。你知道订的家具都进，根本都爆单嘛，进不来，连书桌都没有，你这怎么上课？上不了课啊，就真的是没办法哦，就还好有餐桌，反正就是有几个简单的东西让我们还可以继续活下去。那么，后来呢，又发生一件事情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跑去上班了。我这边大部分的朋友都认得我很多年了嘛，哦，都知道我是闲置在家，没在干嘛。那么，就一个好朋友家里的集团就刚好需要找人做一些项目，就叫我过去。哇，我8、9年没有上班了，这个去上班啊，真的我，哎，是怎么讲？我觉得也是因缘际会就到了这一点上，也就过去了。我这一辈子，我说人生很无常，我这一辈子真的没有计划过，或有曾经在想过，我还有一天会去上班。我大概我之前是 working professional 啊，也算是公司高管。那么退下来之后，大概8、9年了吧，我都没有去上班。哦，那真的是决定要去的时候啊，哦，那我想说，很久也没上班了嘛，那反正因缘到了，哎呀，那可能也是就因缘到了就去吧，哦，那个我就开玩笑跟我朋友讲说，开玩笑财迷心窍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呢，其实去的前一天啊，我真的还有点忐忑，有点失眠，我心想说8、9年都没有上班，那怎么这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不过进去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机缘呢，也是很特别。我进去之后呢，哎，也发现还可以。这个原来啊，这个我上班之前上班上了20几年，那么有10几年呢，在那个 Intel，我觉得他给我的这个 training 啊，这个 Intel training 叫做 Jungle Training，那真的是在丛林里面打仗。哎，那个时候那个 training 真的够扎实到我觉得真的扎实到了我的血液里面。所以去上班，哎，好像就好像一个其实会游泳的人，他虽然10年没有游泳，你把他丢到游泳池里面，他还是能游，哎，游得还不错。好，那么就开始上班嘛。到现在，我大概7月下旬到现在，刚好差不多3个多礼拜哦，不到1个月，很有感触哦。我忽然发现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，我越来越清楚。 那么前一阵子啊，我就稍微花5分钟、10分钟跟你们讲一下我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我们慢慢 warm up 一下，那么再进入这个课程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要分享的这些想法，跟今天的课程或我们 moving forward 的这个维摩诘经的课程啊，非常有关系。我是很深刻的体会啊，我琢磨了一下，我觉得要跟你们说啊，因为昨天晚上也跟一个同学谈了很晚啊，我又开了几个窍。那我后来发现呢、啊。我就想啊，有意思啊，这个职场它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。修行的道场最大两个嘛，一个是什么？是家里，一个是家庭，一个就是工作啊，就是这两个地方，就是我们人这一生啊花最多时间的。这个家庭也是道场啊，因为夫妻中间的关系啊，与亲人，你与公婆，与儿女。哦，可能跟你的姑子、小叔等等这些亲人的相处，其实是要有学问的。哦，这个很多人家里出问题，但是公司啊，学问更大，因为好歹这个家人呐、啊，家人他再怎么样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啊、哦，这个老公也是你自己选的，right？儿女也是你自己的生的，也不能把他塞回去。所以这家庭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和这个家人的关系，可是到公司不一样。这公司呢，就是一个丛林，就是一群陌生人。这群陌生人在这公司里面呢，大家都是为了这口饭要在这里争食啊！真的，就讲难听一点，大家都是为了这张 paycheck，为了要在这里。有些人可能希望能够比较有野心的，他要升官发财；啊，没有野心的，他也需要要保住这碗饭，因为家里有房贷，有孩子要有房贷要缴，有孩子要养。啊，这个工作会让你看到人生的百态。哦，那我就去啊！真的，这个工作啊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一样。只要你还在职场，甚至你不在职场，你在朋友圈呐、啊，就你有一个大的朋友圈，你自己再去仔细思考这件事情，这里面啊，一定有这个要拍你马屁的人，或者要从你身上得好处的人，那么也有。真心想要跟你做朋友的人，觉得你是很好的，很想跟你做朋友，是真心的。那么也有呢，看到你是个不错的材料，愿意培植你的，愿意提携你的，肯定有哦。那么也有啊，这个想要加害于你的啊，加害于你，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是我就是告诉你，我要把你干掉。也有一些人呢，啊，跟你虚与蛇尾，结果他想把你干掉。各种人都有，在。公司有，其实，在朋友的圈子里面也有哦，只是这是好多年前，对我来讲，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哦。那么近8年来，基本上呢，我就是一心研习佛法，基本上24小时都是在读佛经啊，哦，要不然就是在教授佛经。哇，这个去到公司啊，哦，觉得这有意思了。这所有佛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啊，尤其是维摩诘经啊。一段一段都跳出来了，哇，很有意思。因为你在这公司里面，我就第一天啊，那么同事就欢迎我啊，就有一个聚餐，那就有人就问问题啊，就问说那怎么样在职场上面啊，那能够做人生的胜利组，或在职场里面做这个胜利组啊？因为我过去基本上是。可能就是说帮他们安排一些组织上面的要调动啊，或者说人才啊，怎么去布局啊等等，那么就跟人才啊这些东西有关，跟人有关的啊，这个问题出来啊，我竟然不假思索，真的我没有思考，也没有想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不假思索就说你呀、啊、想要长盛啊，你就要行善积德，我真的就用行善积德这个4个字啊。来，这怎么讲啊？就是来当做我的 advice。后来我有加以解释啊，我说这个我们看很多古书啊，古时候啊，这个是这怎么讲啊？古时候的这个人，任何人的这个成功啊，成功是没有办法被复制的。你念再多的书，你再怎么学习，你都没有办法复制任何一个成功的例子，因为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这完全是一个命运啊！这已经不是你是不是努力用功，或是你是不是能够奋勇杀敌啊？那个努力用功、奋勇杀敌，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人。每个人都在努力用功、奋勇杀敌，那凭什么？ 这个人成功了，另外一个人没有，因为天时地利人和，有他的命运存在。我们念古书啊，其实不能复制成功，我们只能够不要复制失败。失败绝对可以复制哦，失败就是不停的在被复制。那我们念书其实就是看古时候这些不同的 case， 我们要很小心，然后不要啊重蹈覆辙啊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，就在那会上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说啊，你看大家都很努力啊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100%、200%的努力。那有一些人啊，他运气比较好啊，他就临门一脚就被踢进去了。但有一些人运气不好，他临门一脚他就被踢出来了。他是这么的 close， 每一次都是这么的 close， 结果都没有办法完成，或是没有办法。这个就是福报，就是你的机缘。那福报跟机缘啊，真的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这因果的关系。诶，他们也有在听，比较年轻的人啊，比较没有办法 get it， 但是有在听。那么比较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啊，比如说我发现40-50岁以上的人，哎，听懂了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，就把这个概念啊都带到这个会上面，在公司里面。那我就继续观察呀，就这一路啊，就继续上班啊，我就跟而且我在会上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努力啊是最基本的，我说不管你。所以有各种的人啊，长袖善舞就在这个职场里面开始表演。我说你再怎么会拍马屁，也绝对有比你会拍马屁的人哦。你再怎么硬干，就一定有人比你厉害，方方面面绝对有更厉害的人才。所以啊，不如啊，真的就是把我们啊的心啊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交给上帝；如果是你佛菩萨，你是佛教徒，我真的在跟他们讲，我说你啊，就交给佛菩萨。如果你没有信仰，你就交给老天哦。但我跟他讲说，人有信仰其实是比较好的。那么你这一路走过去，你就是发正心哦，你有正念，然后行善积德，那你这一路啊，你就至少能够无咎。无咎啊，就是周易里面我们所讲，你不要犯错误哦。你不见得能够功成名就，不一定。每个人功成名就的定义也不一样。但我觉得保健康，保平安，人生不要犯大错，这个就很重要哦。那个是第一天我去上班就跟大家分享的，我觉得有用。但后我说回到我自己，我说我在观察，这很有意思啊。这个旁边各式各样的人啊，各种表演，那这个时候啊，绝对不能够，你的心啊，绝对不能随着外境起舞。你不能看到这个人对你特别好哦，对你特别拍马可以把你照顾得特别好，你就提携他不行。哦，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了，维摩诘诘居士讲到的这个空性啊，我们会把上两次经文，我们到时候再复习一遍，我会把那个经文带到跟我工作有关的东西，再跟大家多做一些解释。你的心就是要定下来。如果今天我的责任就是要培养这些后进的人哦，要把他们安排一个好的位置，要给他们一个好的 development opportunity， 那我绝对不能用分别心来看待这件事情。谁在我前面刚好有这个机缘，我就应该帮他好好的安排。我不能因为他是不是对我特别拍马屁，或者他是不是对我可能心存不轨、哦、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根本一点都不重要。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。这个就是维摩诘居士所讲的，你不必事做，为厌作也。这个啊，就是在测我们的心是不是定。外面的人啊，可能在那边翩翩起舞啊，所有的外境呢，在那里不停的在变动，根本不重要。你的心是不是能够如如不动，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，那这个测验你就过了。如果我的心随之起舞，然后我有分别心，哦，有一些人我就决定要栽培，有些人我决定不栽培，那我完蛋了，那我就 fail the task。 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有意思哦，真的是把这个楞严经讲完了以后，我们有个小班楞严经讲完了，那么维摩诘经我自己因为已经念完了哦，我现在开始在讲这个课，那么心里非常有感触，那么这个因缘就出来了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因缘呢、啊，去上了3个星期的班呢、啊，我觉得我任督二脉又打通了，又更再打通了一些，完全开始可以跟经中所讲的这个内容啊， 开始能够相应哦，非常，那我更加佩服维摩诘居士。那么我们呢、啊，现在呢就把这个经文呢、打开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先花10分钟时间跟大家先分享一下，然后我会慢慢带入我们维摩诘居士里面啊，就是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。我记得上次啊，是从那个第三品啊，已经讲了。两个故事嘛，第一个故事是在讲这个打坐是吧？那个佛陀希望舍利弗去看维摩诘居士，舍利弗说他哦，因为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哦，有一次他在打坐，那么维摩诘居士就现身了，就跟舍利弗讲他的这个打坐啊，这个禅修啊，或者这个。他入定的这个方法哦，其实不如法哦，已经功夫很厉害，但是呢，还没有完全的到位哦，所以就教他。那么我们把经文呢、啊、翻到这边，看看维摩诘居士啊是怎么去教舍利弗的。他说：“为舍利弗啊，不必视作而为厌作，弗厌作者，不于三界现身意，是为厌作，不起灭定。”而现诸威仪，是为厌作；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，是为厌作；心不住内，意不在外，是为厌作；于诸见不动而修行37道品，是为厌作；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是为厌作。若能如是作者，佛所应可。这一段啊。是维摩诘居士在教舍利弗到底什么叫做禅修，什么其实他真正在告诉你真正的禅定，所谓菩萨道的禅定，大乘的禅定是什么状况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的身体不用现打坐的样子，你的心里也不用一直在盘算着，一直在挂念着我在打坐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定啊、哦，你说啊，身体要现出好像坐在那里啊不动啊，然后脑子啊要不停的提醒自己啊，我要入定，那这个不是真的入定，真的入定啊，你没有身体的入定的样子，你的心啊也没有入定的想法，你在职场之中，你在生活之中都一样，都是这个道场，你分分钟可以入定，就是一直在入定的状况。哦，在家庭也一样啊，旁边的家人是赞美你还是诋毁你，或者你旁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旁边在这身在职场里面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要定，你不能起分别。什么叫做不能起分别？就是外面所发生，其实对于我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声音，就是人们所说的话，对我们影响非常大。哦，你看，就算发生什么事情，其实很多也是人们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哦，我们非常在意那个人或他做的一些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是在从自己的这个观点在看这件事情，我们呢，就看一头大象，我们人很小，就看一个，比较大象还不够大，看一个巨大的恐龙，我们就看到了可能一个尾巴，或一个脚趾，或者一颗牙齿。然后我们就从我们的观点评判一件事情，其实是非常愚蠢的。但是所有的凡夫，包括你我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。这个啊，我们叫多念维摩诘经。你的心啊，不能动，不能随着外境动。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件事情，风吹草动，你就觉得，哎，那个人不爱我了，或不喜欢我了，或他要加害于我。然后我们就在心里面哇起各种的念想。就开始，因为妄念出来了嘛，妄念出来，我们没有办法止于那妄念啊。我们说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妄念起来了，哎，我们这些凡夫没有受过训练的，你就会继续随着这个妄念而 come up with 更多的妄念。之后呢，就要有行为出来了，因为我需要有行为去应对我这个妄念嘛。我不可能只打妄想不有行为啊，只打妄想没有行为，那就功夫已经算不错。我们正常的凡夫就会有行为，比如说我要做一些事情，开始保护自己， 或者我要做一些事情开始惩罚对方，或者是奖励对方，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情。总之，这一切又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就是这个我执开始，然后往外延伸。哎呀，我前一阵啊，我这8年来啊，我为什么今天感触特别多，就稍微废话多一点，因为我8年在家啊，过得非常安逸的生活。哦，我生活条物质条件是还算还行的，那老公养我，对我也不错，然后我就每天在这里吃喝玩乐买，真的。那当然，后来就是说我还学习佛法，那真的花了很多时候研习佛法，但是这个环境太舒适了，舒适到啊，我都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步入江湖了。那这一次，从出江湖进入职场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好的 reminder。但是很有意思啊，我发现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学佛真的有用。我一定要跟大家讲，真的有用。那些我的老朋友，这边认识我最久的是我那个高中同学吧，还有小学同学。那这些人都认得我很久了，知道我脾气真的不好，小姐脾气啊非常火爆。那我相信以前的我，可能因为我要去上班之前，我有一两个朋友，我都跟他们讲，那个真跟我真的熟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就怕你又要辞职了，做一做可能不爽，要辞职，老娘不缺钱，老娘不干了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8年的 training 真的有用。我觉得以前的我啊，所做的事情现在不会做，那么以前的我不能忍受的一些事情，我觉得我现在完全是 OK 的。没有其他的原因，因为我学佛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绝对不是说我生活因为碰到了什么样的磨练让我成长了，没有啊，我这8年太安逸了，哦，真的就跟天人一样。当然我学佛啊，念楞严经解决这些经文当然很伤脑筋，非常痛苦啊，因为没有人教我，也没人帮我，自己来。那但是我生活上真的是非常安逸。那到了这个职场，我才发现我有成长，我的一些想法还有我的一些行为，我的反应完全跟以前不一样，哦，我觉得非常开心啦。虽然之前我不知道我还会做多久啊，那么前面也有很多的挑战，但是我发现学佛有用啊。那么我随便再举个例子啊，我记得比如说我看到一些人啊，一些员工哦，以前我可能看到这个人，我会心想说这个应该没办法哦，救不回来，因为可能那个位置不对。哦，或者一些原因，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放弃。但是我现在不一样，我真的会再多花，我已经这么忙了，就在公司这么忙了，一个会接一个会，我还是会再多花半个小时，我挤都要挤出来，再多花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，有一些人我要跟他再 meet up 一次，我要再 figure out 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可以放他过去。这不是他的错，因为他的工作态度很好，他也很认真，但是在一个不对的位置上面。那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哦。你一个好的主管，你们这边这么多人是公司的老板，你们这么多人是高阶主管，我都知道。以后你们一定要再多给那个人半个小时、50分钟或15分钟，你再多想一次，他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以去？有没有一些原因是我们公司的问题，是我们主管自己的问题，造成那个人的问题？万一真的没办法解决，那我也奉劝大家，这是我在做的。你一定要帮助那个人离职，让他离职的非常有尊严，而且你要让他知道，绝对不是他的错，只是一个 mismatch。他出去以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，你要让他带着尊严，让他带着自信离开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学佛，你想要行善积德，你就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。哦，这个是我。最近的这个感触啊，以前的我不会挤出这半个小时或15分钟做这个事情，但我现在的我会尽量把每一个人都招呼到，就是尽量周到。哦，你说我是不是需要帮他做这件事情？其实我不需要，但是我尽量去做这件事情，这个叫做周到。那你有这个心啊，慢慢，你就会了解维摩诘居士所说的，你的心不能随境转，你不能看到这个人说他已经不值得培养了，你就不管他了，不行啊。所有众生一律平等，尤其如果今天你是老板，你是高管，这件事情你非做不可。哦，然后啊， 你呀、不要以为你有入定或出定，你永远都在定中啊。你上班的时候是在定中，你回家的时候还是在定中啊。有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很拼啊，有个大老板的样子、高管的样子，或者在使劲这个长袖善舞在工作里面，回家呢骂老婆、打小孩哦，把气出在家人身上，绝对不可以哦。这个绝对不可以哦，因为我发现我修养变好了。我回家之后，我看我先生把我们家都已经搞得这个天翻地覆，我还是对他微笑啊。哎，我发现我的这个修养变高了哦，这个就是佛啊，佛法带给我们的这个益处实在太大。我以前还没觉得，因为就日常生活很安逸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哦。是我先生呢，还跟我讲说，哎，好像我比较少骂人了。啊，我就骂人，我就骂他们。那他说好像我比较少骂，但那个看不太出来。真正进入到这个外面的世界，那个效果就出来了。啊，我很开心，这8年有学佛，那我自己有看到这个变化，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，这个佛学佛这件事情不能断，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这个浸润吧，你要一直在这个里面。花足够的时间，你的人呢，才会有比较大的转变。但是小的转变，在日常生活一定都会开始。而且啊，你看要不舍道法，就要现凡夫事啊。所以他就说，你呀，不用舍去佛法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能舍去凡间的事情。所以你的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，就是佛法，而佛法呢，就是你的生活。佛法生活无二无别。如果你离开了生活，才能去找到你的佛法，那个不是真佛法。就像小乘人，你要灭了色，才能取空，那个不是真空。哦，你心要不住内，也不在外啊。你所有外面的景象，你都要能够如如不动啊。你也不需要断烦恼才能入涅槃，烦恼本身就是涅槃。你不需要离开职场，离开家里，一定非去出家到深山里面，你才能够涅槃。不需要啊，这样反而没办法涅槃呢、我已经发现，职场跟家人是家庭最好的这个修行的中心啊。那个我家里面，我因为太单纯了，家里面完全没有烦恼的事情，不管是父母啊、兄弟姐妹啊或家人什么的，老公没有让我操心的，基本上。所以它不是一个道场，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场。但我知道为什么这么顺遂，是因为我花了所有的时间在研读经文，所有的时间都在研读经文，所以它不能让，就是说在这个境不能太吵，外面不能够太多的挫折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专注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也就没有了训练，就是没有了这个真的道场的训练。那我现在出去了，真的是又从空出假。哦，又从这个空性里面又出去了。当然，我这个不是真的什么空性啊，就从经文里面又入社会了。哇，你知道这个力道就出来了。我在念《维摩诘经》，虽然非常的有感应，非常有感觉，非常随喜啊，非常法喜，但是去上班之后，那个任督二脉是打开了，完全 exactly 知道维摩诘居士到底在讲什么。你完全不用入，你不用断烦恼，就入涅槃了啦。你上班的时候就入涅槃，就在入定了吧？是看你怎么处理。哦，他说你要做到这样子，那佛陀就应可了。维摩诘居士就跟那个老板讲，然后就跟世尊讲说，真的没办法。I'm sorry，那个须菩提啊，是不是须菩提？那个舍利弗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在看经书啊。舍利弗就跟老师说，真的没办法，就不是在同一个档次上面，没办法跟他说话。派别人去吧，哦，这个是第一个，所以要提醒大家，永远在定中，没有什么出定入定啊，也没有什么我现在要去禅修了，没这回事情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因为功夫不够，所以还真的是要这个先禅修啊，坐在这边打坐禅修。那很多人也上了这个开心禅哦，这个要练习，也非常有用。但是到最后你就知道，没什么所谓的出定入定。哦，绝对不要舍去这个烦恼啊，或这个娑婆世界啊，或要什么六道轮回都不能有啦，才能够去涅槃，不是的。哦，六道轮回，我们六道轮回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六道轮回，而是因为我们不怕六道轮回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其实你是倒驾慈航啊，是吧？就是你啊，其实不需要回来。 但是因为你的悲心让你不住涅槃，你回来救苦救难。哦，这个事情非常重要。那每个人救苦救难的方法，每个菩萨不太一样。哦，有的真的就是，但是不外乎你说还有什么，要不然就是职场，要不然就是家庭。那么要不然呢，你说还有一个就是朋友圈里面也是一个道场，有些比较复杂的朋友圈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的是笑眯眯的戳你一刀也有啊，有的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啊，有的是想祈求你帮忙啊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哦。但是你的心就是要如如不动哦，对所有人都一样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大木莲，大木莲呢，木建莲来了，那佛陀就问木建莲，那你去吧，好吧，你那个舍利弗不行，你去。那个木建莲神通闻名哦，神通如木建莲也说，哦，对不起老师啊，真的去不了啊，做不来啊，他说我不堪任这个一笔问题啊，那也讲了他自己一个故事哦，他说呢，他就有一次啊，他到了毗耶城，毗耶离大城啊，就在这个巷弄里面啊，为所有人呐、啊，很多的居士啊，在那儿说法。那个居士就是没有出家的啊，一些中产阶级在那儿说法啊，说着说着说着，说得好高兴啊，觉得自己也讲得很好。维摩诘居士来了，就跟木建莲说什么？说木建莲呢、啊，这个说法，他说为白衣居士说法，他说你要非常小心，你必须要如法。白衣居士这些没有出家的，他们其实就是一张白纸啊。你跟他讲小乘，他就信小乘；你跟他讲大乘，他就修大乘啊。他就是一张白纸，没什么想法。他说你跟这些人讲法，你特别要小心啊。他说啊，你说法不如法，怎么不如法呢？因为木建莲他本身啊是小乘的这个小乘居士啊，他对于大乘的这个空性掌握的不够好啊。他虽然这个我执断了，就是说，对于我真的没有执着了啊，苦空无常无我，对于这个我早都放掉了。但是他有法执啊，他觉得外面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他对外面的所有的东西是有分别心的，他觉得六道轮回是真实的，所有的色法他要把它给断了，他才能涅槃啊。所以他虽然没了我执，他把这个我给放下了，但是他有法执啊，他虽然没有了执着，但是他会兴起分别，他不会执着了。那我都没有了，怎么就是这个我啊，五蕴和合的这个我他已经放掉了，比较粗的这个我已经放掉了，所以他不会执着了嘛。那没有我了就不会执着，但他会分别，他觉得外面这些东西是实有啊，会分别啊啊，所以他讲法的时候不如法，讲这些小乘法，所以这个时候啊。那个维摩诘居士啊，就开始讲到底什么叫做如法。如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对于法性、法的真实性、法的真实面，你要掌握的好，这个才是如法。哦，我们看看维摩诘居士怎么说的：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；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；法无寿命，离生死故；法无有人，前后即断故，法常即然，灭诸相故，法离于相，无所缘故，法无名字，言语断故，法无有说，离觉观故，法无形象，如虚空故，法无细论，毕竟空故，法无我所，离我所故，法无分别，离诸事故，法无有彼，无相待故；法不属因，不在缘故；法同法性，入诸法故；法随于如，无所随故；法住实际，诸边不动故；法无动摇，不依六尘故；法无去来，常不住故；法顺空，随无相，应无作。法离好丑，法无增损，法无生灭，法无所归，法过眼耳鼻舌身心，法无高下，法常住不动，法离一切观行。我们来看看维摩诘居士怎么解释这个法性。你看到这边所有的法字，就是代表法的真实相，法真实的面目，讲的就是我们的佛性、 法性或者是如来藏，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啊。法这个法性啊，涵盖的更广。有情的众生，我们讲佛性啊，我们都每个人都有佛性，真如心啊。那有很多是无情的，就所有的一切万法，有情无情都包含里面。我们讲法性，法的真实面目，法的真实相，也就是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一段就在讲法的真实性。讲的是什么？其实万法就是空啊，就是空性啊。讲的是什么？万法无声啊。因为万法无声啊，所以没有，根本没有一个我，就没有万法，那哪来的我？其实没有我。那凡夫最这个所有的这个烦恼啊，或者 suffering 的这个源头啊，就是以为有一个我。那有了我，哇，后面后续就来了一头拉骨的东西， right？ 有了我就会有什么？我对面的众生啊，来，有了我就有你，有你就有他，就一堆人啊。然后你再往外延伸啊，不但是众生啊，我自己啊，还有我们所依附啊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宇宙啊，这个宇宙世界啊，不管是我们的正报啊，这个外面的依报，所有一切啊，都变成真实的了。然后呢，当然就有六道轮回啊，有六道轮回，是不是就有一个六道轮回的主体？那精神主体就是这边讲的人相啊。那你有这所有的一切，这些相续相，就是受者相啊。所以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讲的法的真实性，真正的空性就是没有我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没有受者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这是法的真实性。但是所有的一切，我们之前讲过了，那个源头，那罪恶的深渊，就是因为有一个我。哦，这个地方很重要，马上点出来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而且告诉我们啊，离人类二元的思维、文字以及语言，人类所有的一切，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整个人的世界，就是一个二元的世界。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，大家应该都理解了。好，所有的名字，所有的这个名词、形容词，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文字，全部都是二元的基础上面所成立出来的，假名、假象、假用。你要知道，这所有东西都是在梦境当中。我们在我们的因缘啊，让我们来到了这个梦境，我们就把好好的把这个梦给做完。我们的因缘让我们来到了这个舞台，我们就得好好的把这出戏给演完。但是你得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现在在做梦，你得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现在在演戏。你可千万不能角色混乱啊！所以告诉你们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真正的空性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语言会形去形容，或者用人的思维模式去思考或去分析出来啊。然后啊，他告诉你，离我离所，我所是什么？就是能跟所，也是二元呐，也离开了分别，不但不能执着，也不能分别啊。你分别什么？你这个我都是假的，外面的也不是真的，全部都是假的，自己也没有，对面也没有，分别什么？那所有的分别都是虚妄的分别，都是妄念。你认为有，你认为有一个我，你认为一个有可以分别的那个对方啊，你认为可以有分别的这个行为动作或思考模式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你不能有相对。哦，不能有二元的思考，不能分别，不能相待，不能有我所，而且甚至连因缘都不是真实的。你说，哎，不对啊，不是说因缘所生法吗？因缘所生法是当你还在这个梦境之中，你还在这个轮回之中，你 follow 因缘所生法。因为我们是被迫回来，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轮转，所以你要 follow 这个因缘所生法，你要 follow 这个因果的法则。但事实上，当你出了这个梦境，你出了这个六道轮回，你就知道这个因果的法则其实也是虚妄的。你离开了这个梦境，你就不受这个梦境。你离开以后，你远离了之后，你就不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再继续玩了。所以这个因缘所生法是在这个梦境里面，所以佛陀不是说吗？无我，就是说等于说是非自然、非因缘啊，非自生、非他生、非因、非缘、非自然，这个是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讲的。 根本无声，所有一切都是空的，连因缘都不必啦。为什么会谈及因缘？是因为佛陀很慈悲，我们人就在一个颠倒的世界，完全颠倒的世界。你一下把你180度转，你转不过来，所以他只好慢慢带你啊，你从真实开始把你带到无常，把你带到因缘所生法，把你带到缘起性空，然后最后呢，把你带到万法无生，那个才是空性真正的意思。虽然万法无生，但是它会随缘虚妄显象。因缘和合，虚妄，虚妄显象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，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讲的哦。那么，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其实就是一个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这个，还有《楞严经》哦，里面所有的一个总和，其实还包括《圆觉经》、禅宗这七经啊，讲的都差不多。哪七经啊？《心经》，我们看上过的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。楞严经，我们六祖坛经上过了啊，现在在上维摩诘经，还有两部经啦，一部圆觉经，一部楞伽经，这两部会比较深啊。圆觉经你必须先上完那个楞严经才办法，就哇，那太享受了。你上完了楞严经去上那个圆觉经，那真的不要太享受啊。那最后还有一个楞伽经是比较艰涩一点。好，总之呢，那个我们上过《金刚经》的同学啊，那《楞严经》也上了一部分。我们来上这个《维摩诘经》，已经好多人跟我讲说，好享受，好开心，觉得这经文真的太赞哦，一直吵着要开课，那就很抱歉，一下拖了这么久。好啦，那维摩诘居士又说啊，这个法性是寂然的，不动摇的，是不动，它也不静。你说它不动，那它是静的吗？哦，肯定不是的。静啊，是相对动才有的，它根本没有动过，怎么会静呢？是这个东西动以后啊，才说它静，所以它根本，所以它也不静，它是超越动静哦，它不生不灭，不是说哎，我现在不把它生出来，那就灭喽，不是的，它从来没有生过，所以也不会灭，并不是说现在不生了。哦，没有生了，所以不灭，不是，它是因为没有，根本没有生。所以没有灭，也因为没有生灭，所以它不生不灭。所以这边所讲的不生不灭是超越生灭与不生灭，法没有好丑啊。那个为什么会有好丑？请大家静音啊，有人没有静音，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会有好丑？就是因为有个我嘛，所有的人又回到原点，就是以我为中心啊。以我为中心，对我好的就是好啊，对我不好的就是坏啊。而我喜欢就是好，我不喜欢就是丑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但是那是你的想法，我可能不这么想啊。他的想法也不一样，100个人有100颗心啊，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啊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啊。这是我们的如来藏真，那个真空实相。不增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，法无所归。这个归是什么？归是这个一个处所，一个归处啊。我的最后的归宿啊，法没有归宿啊，因为它从不存，它根本不存在，怎么会有归宿呢？它有归宿，它有一个定点，那表示它真实的存在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这个东西真实的存在，那你要找得出它在哪里，你要找得出它的 location，那它真实的存在。所以在楞严经，你看佛陀里面逻辑怎么讲万法无生，就一再的破这个东西，你找不到它的存在，它没有定点，没有归宿，它没有真正的出来过，那没有真正出来过，也不用消失，不生不灭，万法无有高下，万法无有高下啊，万法平等无有高下，法离一切关系，所以这整段呢，就是在讲无我。哦，这边就是在讲无我，讲了半天就是告诉你，根本没有任何，根本这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空的，没有一个我。那到你到达了这个点上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啊，这个维摩诘经他讲，他是讲不二法门，但他一面讲空，一面讲有，一面讲空。啊，告诉大家啊，真实，你看啊，它这个经文的结构非常有意思。维摩诘居士在大街小巷里面出现，见人呢就教导，见人就讲。哦，他当然他的讲法， 是非常的恭敬，非常的礼遇，而绝对不是让人觉得啊，这个别人不如他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非常恭敬，非常礼遇，非常的慈悲，没有分别心的情况下去教导每一位。好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看他是现在这个城中啊。皮耶离城的大街小巷，各个地方，上从这个皇宫贵族，下从贩夫走卒啊，这个有的地方赌场啊、妓女院呐、啊，或者大户长者家里面，什么地方都出来，他都出现，每个人都教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他入世的一个形象。但是他所讲的法呢，全部都是出世的法，是讲空性。你再去仔细去看这个经文的结构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个东西叫做不二法门，他的行为。是从空出假，但是它的内容呢是从假入空，所以这个东西啊是真正做到的真空妙有啊，这个色空不二啊，真空妙有哦，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哦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对前面两个复习，那么所以啊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目犍那个目犍连讲说，法相如是，岂可说乎？你看法的真实面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万法无生，根本没有法，那你哪来的法可以说啊？你在那说的头头是道，你在讲什么？哦，所以佛说法者，无说无是，其听法者，无闻无得。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三轮体空？哦，没有一个说法的菩萨。也没有一个听法的众生，也没有一个法可以说，也没有说法的这件事情，这个东西三轮体空，你要在这样子的功夫下，你才有办法跟人说法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这个东西啊，色空，这个东西叫做不二法门。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，当见事意而为说法。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、啊、在梦中大行佛事，大行佛道，在梦中普度众生，当了众生根有利钝，善于知见，无所障碍。你一定要了解每一个众生的根性是不一样的，你为他们所说的法门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的心啊不能起分别、啊、你的心一起分别，一有连那个一起的那个涟漪啊，你就看不到真相，你就被自己的那个你所以为的真相给蒙蔽呢，就完蛋了。因为我们这些凡夫啊，当我有了一个妄想，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我以为我所看到的东西，就完蛋了。因为你就开始会做一些事情，你以为你在保护自己，你以为这件事情可以帮到你达到你想要的目标，结果这件事情反过来咬你一口，结果自己被自己给害了。非常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！以大悲心暂于大乘，念报佛恩，不断三宝，然后说法，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要有这个大悲心。大悲心就是我们讲的菩萨道啊，大乘法门菩萨道，没有分别心的去为人说法，你才有这个资格为人说法，而且你要能够了解众生的根性。啊，维摩诘说是法时有800居士，当下呢就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非常了不起。你说发菩提心嘛，又不是成佛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哦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菩提心啊！维摩诘居士一番话，当场有800个人在听法，当下那个发菩提心，要成佛。你知道这个菩提心就是成佛的种子，当下就多了800个未来佛，这个功德大不大？当然大。你看看我们这一群人搞了几年，有几个人发菩提心啊？我看恐怕没几个人吧。你看我们搞了几年了，没人发菩提心啊？人家维摩诘居士他真的那个功力够，几分钟的话，800个人就当场800个人，我相信当场是8000人，也8000个人就发菩提心了，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功德，非常了不起的功夫，不二法门。哦，这个是大菩萨，普通菩萨、普通的修行人讲不出来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就真的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，这一阵子啊，那个停课以来的一些想法。那个其实我前面一两个礼拜也挺挣扎的啊，就在想我到底在这边干嘛，我要不要继续做啊？这个我吃饱撑着了嘛？那昨天跟也一位同学在聊啊，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 就是要随顺因缘啦。如果这个因缘还是继续往前走，就继续往前走。哦，反正呢，我的老板是佛陀啊。昨天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让我脑袋就很清楚啊，非常，现在开始又变得轻松愉快。我的老板是佛陀啊，那个佛陀如果要开除我，那他就会开除我。我如果佛陀要我干这事儿，我不干呢，我觉得他会给我一个更苦的差事儿，所以我不要跟我自己过不去，所以我该干嘛干嘛，我就是本着这个正念啊，诚心就继续往下走。那么我所学到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呢，我也会想办法。啊、哦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在这个毗耶离城里面大街小巷走嘛，那说不定我也可以在公司里面大街小巷走，因为那集团挺大的，到处都有，所以就看看这个路能走多久，也有可能哇两三个月就阵亡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就随顺因缘。那今天先上到这边，我们就先比较轻松愉快哦，让大家复习一下。我们下个星期啊就开始讲这个迦叶尊者啊、哦，那个下礼拜就比较。好好的吧，开始讲正课，就不要讲这么多废话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或者有没有人有什么 comment？有人不好意思在上课的时候讲，也可以这个在我们大群里面分享都好啊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大家一块儿来回向啊，那请合十，双掌合十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，拜拜拜拜。 谢谢老 谢 师， 谢老 师， 谢老师， 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。